个人马太能装，若被官人他们听了去，难免你我就是祸一场。此处不是你我讲话之地，你就来来来找一座酒馆叙心肠。他们一前一后把德胜酒馆进，落下了坐着不退杯黄盏饮酒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，刘唐献出书信一张。那宋江接过书信，没当光看，他急忙就往那赵本带里藏。酒饭一毕，是宋江后的饭帐。出了酒馆，打发刘唐回转山岗。宋江信步闲游，行走在大街上。就说宋三爷他本是头顶头的好朋友，那个就说这叫什么话呢，要讲究人物自豪，得数得着人家宋江。这个就说宋三爷带婆媳十个头的好，那个就说你拉倒了吧，婆媳那个丫头啊丧尽天良，她结交别人还罢了，大不该结交她的徒弟叫张三郎。这个就说这才是混混挑子，一头儿热，如若不信你去摸去吧，准是这一头儿烫手，哦，那一头儿冰。那宋江听见假装的没听见，不由得心中暗思量，暗想到啊，当真是小奴才做出此事，到明天我要找着了他，抽了筋斑，两眼呢我是给他一个大开膛。您说多么凑巧，正遇见老阎婆子站在了楼旁。哟，三爷呀，那不是三爷吗？这两天老没来，你又往何处去逛？怎么为什么老没到我们楼堂？我们姑娘想啊，那宋江明 婆媳躺在牙床，那宋江没敢惊动，在一旁落下座，再表婆媳躺入黄粱。这个婆媳她要是梦见别人呐、还罢了，大不该梦见她的情人。近前罢来近前吧，咱二人定计害死宋江。这个婆媳她在梦中说的话，可哪能够知道，您看她这不絮叨叨的。三哥哥短来哟，我的三哥醒来时往床边上啊铺了一把呀，方才我在大街上听见他们演讲，果然你这丫头丧天良，未曾你丧良心，想上你想，三爷待你好心肠，想当初不在我们运城住，逃荒来到西关乡，你的爹卖过水，你的母矿黄穷光，也是你爹遭不幸，这不一场大病见阎王，没有银钱买棺椁，跪在了地上，可就把山人养，养了三天病三夜，并无一个人把你们帮，多亏了小唐刘儿给我送个信来了，我这冤大脑袋名叫宋江，给你们门银整十两，才将你父发了丧，你的娘为把恩情报，才将你这贱败的丫头许配在我身旁，就做了二房。虽然说外家我待你夫妻各样，我为你费尽了多少好心肠，我为你盖下了对过得胜官，我为你修盖这座乌龙堂，我为你在父母堂前落了一个不孝，我为你从小的父亲我都不能够去同床，我为你得罪了许多好朋友丫头啊， 可为你衙门的差事我都懒得去当，宋三爷兜着根子说了一遍哟，这个婆媳真恼了，翻身坐在床哟，我说三爷呀，你那别介呀，这么一张嘴儿，老是连的一片理儿，奴家也有好心肠，奴家为你一更不来等二姑，二姑不来等三帮，好容易盼到我的三爷到，咱们手拉手儿上楼堂，我们又是弹我们又是唱，哪天不陪你五更帮啊，你思一思你想一想，这十两银在何方，有志气打今儿个你不会别等我的乌龙院吗，你懂我细两分账，三爷闻听冲冲怒，男儿无志寸铁无钢，一刀挑胸大楼下，可不好了，招文袋吊在楼的板上，婆媳下床忙捡起，里面倒出数一张拆被封的，留神看，你说巧不巧，这个丫头认识字两行，上写晁盖顿首拜，聘请三爷上山去为王，婆媳看罢她咬着牙的恨骂一声，该杀该剐的贼宋江，做皇上本是那真龙天子，哪有你这柳木的脑袋弄，要做皇上到明天手拿伞梳把公堂上啊，准备捉害宋江，大本一死见阎王，我好嫁张三郎，嗨，这个事儿有多力量，咱不言婆媳看书信，再表下楼的功名，宋江下得楼来摸一把，不见了招文带把虎面下慌，砰砰砰二次又把楼来上，和颜悦色唤娇娘，娘子啊你可曾见了某地招文带，那里面有我要紧的公文一张，婆媳说哟，什么叫做招文带呀，那个我可没见，我告诉你吧，我瞧见了梁山的反书一张，三爷说哦，丫头啊你可别嚷，我那里有一锭黄金谢娇娘，婆媳说你要你的反书信，总得因我是三庄，宋江说只要你给了某地赵文带十宗八件我应当，婆媳说这头一件呢，我不许你在运城住，宋江说我不奔阳谷办首章，婆媳说这第二件我要你对过得胜官，许我改嫁张三郎，三爷见三爷置酒席在我的北楼上，越请你的朋友都到我身旁，你在我的面前下上一个跪，你还得亲亲热热颤颤哆嗦叫我三声娘，我给你梳一张，好一个不会讲话的严世女，在一旁怒恼三爷把婆面起慌，血统之中摸一把拿出来，才知道刀子明晃晃，放上一句高官喝，但叫丫头听个端详，给了毛的招文带我饶了你的命，若不然叫你一命见阎王，这个婆媳生来胆儿最大，不叫三爷叫宋江，宋三儿啊 杀了我，你剐了我，不杀不剐都算你窝囊。潘伯之间从头论，哈哈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杀你的娘！三爷行刀难入鞘，我杀你要不爱官方，刚下一座纸箱，锅子吃得响，真是血气方。 欣赏了张秋平先生演唱的这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《坐楼杀妻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

退后我心切，无奈何叫了一声林妹，独自葬花又诗篇。林黛玉猛然抬头看见宝玉，这才是五百年前风流孽缘。他拉住宝兰往来要走，宝玉迈步跟着后边。宝玉说，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来，妹妹别烦。自幼我的姑父姑母双去世，撇下了你的花的般的温柔受孤单。妹妹你绝代花容不要老，潇湘馆凄凉才把看。自古道红颜多薄命，忧恨闲愁为哪般。你本是病后秋花身体弱，如有知音胜可怜。那位黛玉听把肝肠断，双双清泪湿透衣衫。他是万种的凄凉悲惨，尊一声我那小嘴的哥哥你莫要胡言。你看这四顾无人就是表兄妹，我有话说出来你也别烦。昨日你与宝钗叙亲事，风迎佳客便言双关。你那里小玉梅香全结义，我顶不动富贵公子到这边。黛玉说罢微带怒，回过头不罢班。花虫歇在山坡上，花棱滚滚坠下山。宝玉带着姑娘趁堂风功课未教完。哥哥我一心服二就是你，再找知音一个难。二人正然叙心事，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。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上何处去，大家找遍大观园。二人离了山坡后，方才的话儿一字不谈。从今后黛玉病在潇湘馆，王熙凤定下纪连环。宝钗冒 欣赏了花无宝先生演唱的这段《黛玉葬花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和古曲爱好者一起呢，继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唱段。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有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